中光与影，风沙又吹散离愁，望不尽天地间，追逐梦想到尽头，你的背影都留得回眸。曾经一起遥望着星空，浩瀚美丽让心永久，无需承诺，哪怕燃烧着生命，照亮黑夜，彼此守护。弹幕中那晚一样照亮黑夜，让彼此守护。